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再次多謝鍾勇毅你上嚟拔刀相助。 冇咁講， 我見你頭先咧，你睇翻我哋播翻嗰啲片，你自己睇翻都仲係好開心喎。 係啊， 你好 enjoy 做呢樣嘢。 唔係，係而家做翻一個客觀嘅觀眾去睇翻同一條片。講雖然講緊係2月14日嘅第一集嘅第一集嚟嘅，但係幾好笑啊！嚇，嗰個幾好笑係因為喺現實裏面咁嗰啲香港警察真係做咗啲咁好笑嘅嘢啊嘛，咁我哋將佢即係剪輯包裝，咁然後敘述翻一個事實出嚟嘅時候，都冇添加任何嘢啊嚇，即係譬如話嗰套咁嘅防護裝備，咁喺武漢真係好多醫護人員連掂都未掂過嘅噃，呢個係事實嚟嘅噃，跟住然後香港警隊裏面即係任何一個成員都有機會可以著到喎，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喎，因為有畫面見到嘅嘛。咁然後我諗啊，睇來睇去都冇乜啊，邊部分 出咗事咧？ 叫做侮辱咧，因為侮辱通常就係要惡形惡相啊，粗口爛舌啊。我唔係講你啊，我唔講你，即係咁噶嘛。咁又和顏悦色，笑口噬噬，又把聲又幾好聽，又肥嘟嘟咁幾得意咁樣啊！邊部分係覺得會造成係侮辱咧咁樣？咁同埋真係你要構成侮辱， 佢哋唔係好分得清咗諷刺與侮辱咯。 佢特登唔分嘅，因為咧喺而家佢哋用嚟去去檢視頭條新聞呢個節目咧，佢係喺嗰個條例裏邊咧。只得兩個 category 嘅啫，喺佢哋嘅即係 definition 節目咧，即係分為 佢定義入 定義入邊咧，只有兩類嘅啫，一個叫個人意見節目，一個就叫做時事新聞節目。咁用呢兩把尺擺落去頭條新聞裏邊， 都係唔啱嘅。 頭條新聞都係一定係唔啱噶。 佢唔係新聞節目，佢唔係一個時事節目嚟噶嘛？ 佢更加唔係一個個人意見節目嚟噶嘛？因為我哋見到咧嗰啲免責聲明咧，成日都喺個節目尾度咧有個免責聲明，以上係個人意見咩？ 本節目嘅嘉賓不代表係啦呢個節目嘅 你有冇見過出呢一類免責聲明嘅嗰啲咁嘅個人意見節目裏邊嘅人係虛構噶？冇啊！你點會同一個虛構人物講話佢係一個要為佢嘅個人意見負責啫？佢虛構噶嘛，大哥。咁所以其實這個報告點都是用這個報即係呢個報告嘅結果咧，一定係頭條新聞唔啱嘅，因為喺個基礎裏邊，佢只係得呢兩類型嘅節目可以。 你用呢把尺去度佢，佢一定係唔符合呢兩把尺嘅要求。 係個 係嘛？ 即係你用緊一個賢妻良母應該具備啲咩資格，擺落一個男人身上，咁佢又生唔到仔㗎啦，佢又唔會分泌母，唔係呢個母乳咁樣，佢一定唔係一個好女人啦，因為佢唔係女人啊嘛，咁所以咪得到呢個結果，然後佢嗰19頁紙裏面所陳述嘅嗰啲咩理由啊，其實咁形同虛設㗎啦，因為個主軸已經係用一把唔， 但係佢而家呢個即係通訊，我知我哋架通訊局呢個咁嘅裁決啦，有冇上訴嘅？ 上訴嚟做乜啫？如果就算有都好， 所以你已經唔覺得有咁嘅需要去做呢樣嘢。 因為你佢喺佢哋嗰個基礎，即係話即係佢哋嗰條所謂條例或者嗰個 rules and regulation 裏邊，都冇一個恰當地俾頭條新聞先即係代入嘅一個範疇。除非佢改嗰個例嘅啫， 改曬佢嚇。 否則嘅話，你在現存的呢個法例裏，即係呢個咁嘅條例裏邊，你用啲乜嘢嘅空間，或者有啲乜嘢可以依賴去作為上訴嘅基礎咧？冇啊嘛，因為根本就喺個本犯喺個咁樣嘅 rules of regulation 裏邊，係冇頭條新聞呢一類嘅所謂時事諷刺節目嘅一個類別啊嘛。咁邊有得講？ 好，咁就好簡單啦。你而家喺出邊話，我哋都好多可以諷刺佢噶嘛。你咪只能夠透過一個就係 private sector 啦，一個私營嘅部門去做呢樣嘢啦。即係公帑做就冇已經冇咁可能性噶啦。 而家疫情咁樣，大家邊有咁閒錢做呢啲嘢？今朝喺商台嗰度，做完個直播，之後有記者訪問，我第一次行入咪兜裏邊，我覺得自己突然間係一個新聞人物咁樣，我都行入咪兜裏邊。跟住然後有個朋友用英文叫我答問題，因為我真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跟住就問咗有人問我會唔會去 JL？ 嗯，系啦，正系我的心中嘅疑问。咁但系你一定唔会啦， 唔系因为冇钱啊嘛，即系使好使钱， 亦都未必值得啦。 值得同有冇本事去做 系两回事。 值得，我当然而家觉得值得啦，因为你 JL 先至会去到最尾会有个裁决，就系话喺而家嘅 TNC 里边，其实系唔健全嘅，因为并冇呢一个所谓讽刺。 但系我睇呢个问题有少同你唔同咯，呢个一个政治问题多过系一个广播。 但系冇办法用政治解决啦嘛。 嗯， 咁唯有就系尝试用，即系当人哋。在度掟緊屎掟緊尿嘅時候，我哋嘗試繼續好文明、好高貴咁樣同你講道理咯，即係只能夠咁，我唔可以被你改變我成為你噶嘛，你潑屎係你嘅事啫，咁所以咪嘗試，即係如果。即係我唔知咩辦法可以揾到嚿錢。 咁你而家個定位點？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政治人物咧？ 唔係，我從來冇政治，我都冇講過政治，我只係講緊一啲好失望嘅嘢啫。如因為你知道，無論我喺網上節目嗰個警棍又好，喺港台佢哋邀請我入去想做一個咁嘅節目都好，兩方面大家都係睇緊，因為。對警察的失望，或者我哋見到警察做了 尤其是以你呢種背景， 又唔可以咁講嘅。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 但係你以前曾經係， 如果你要數曾經做過皇家香港警察嘅數以萬計嘅人啦，我啲同期同班啊，甚至乎鸚鵡撈嘅伙計，又有幾多個會做呢？我有明，即係佢哋嘅原因，唔做唔出聲嘅一邊又有原因，我唔會去 blame 佢哋。不過我選擇講咁解啫。但係我哋不約而同同即係港台都有一個對香港警察有一個失望嘅，就係佢哋原本係我哋嘅希望嚟噶嘛。由我哋屋企樓上瀨起幾滴水，唔見一隻貓，唔見一隻狗，個衰佬今日冇翻嚟。到懷疑隔離屋有人用無水醋酸去製毒都好，所有生活上的一啲大小的麻煩和危難，我哋最終都是希望警察。 曾幾何時，我哋係 講唔係曾幾何時？呢個是差人的天職嚟噶嘛？佢嘅存在就是要成為公眾的希望噶嘛？就算去到最尾冇辦法解決嗰啲咁嘅大小的滋擾，又或者唔能夠即時解決嗰個麻煩都好，起碼。我哋知道我哋有麻煩，我哋有危難嘅時候，我哋揾邊個啊嘛？我哋唔係去即刻去網上 bid 一個職業殺手幫我解決呢個問題啊嘛？我哋真係講道理、講法治啊嘛！好啦，跟住而家突然間調翻轉頭，我哋打電話係揾唔到佢哋，佢哋唔聽電話，我哋去佢哋門口去 office 度敲門，佢哋落咗閘，我哋俾人哋邊邊盜肉打到甩皮甩骨嘅時候，佢哋掉頭走，咁係無形中。是直接將市民推向危難，而加多一個絕望去做一個完結咁樣。咁呢個，除非我哋喺市面上面揾到第三方係可以幫我哋去解決呢個問題，否則嘅話，我哋一般市民仲可以點呢？如果當我哋遇到麻煩危難嘅時候，仲可以揾邊個呢？呢個先至係令大家喺生活上面感到絕望嘅一個好現實嘅。嘅句號啊嘛，咁所以咪令大家好唔開心咯。咁亦都因為咁樣，所以先至會有呢一啲所謂諷刺時弊嘅節目應運而生。如果唔係六月打到大家甩皮甩骨嘅時候，仲要俾佢哋收工可以攜帶，冇任何可以以之識別佢係唔係警察身份嘅伸縮警棍，即係隨便一個人喺街度掹一支棍出嚟都可以打人，而聲稱亦都唔需要去證明佢自己係一個警察，咁咪任何人都可以冒警去打人咯。咁我先至因為咁而製作第一集嘅警棍，然後嘗試去用一個側寫話俾大家知，其實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嘅話，大家可以做啲乜？跟住 然後港台見到警棍好像挺得意咁樣，製作又咁慳體啊！如果可以將佢移植落嚟，頭條新聞就慳水慳力啦咁樣。於是乎咪即係邀約我去見咯。咁原本我仲諗住好似抱住一個咧喺巴黎啱創業嘅一個設計師，攞住設計嘅設計咧，去到 LVMH 嘅總裁面前咧，佢會開一個你不能拒絕嘅代價。 結果唔係 收埋你個 brand 咁樣咧。咁當然啦，今日佢港台佢出唔到呢一個不可拒絕嘅代價。 offer an offer that you can't refuse。 系啦，跟住然後就不如話我哋重新諗過一個形式啦咁樣。於是乎喺佢哋嘅建議同埋創作之下，就有咗中庸藝啦，有咗而家我哋見到嘅香港嘅光輝一頁啦，就係呢個警方信息。咁就咪成個前因後果就係咁咯。 但係你譬如你自己嚟講，你唔係一最初就好似我哋啲話一路關心個政治嘅，即係你係。是不是應該是 我是2014年 散運之後， 即係佔中嗰陣時候。佔中嗰陣時候其實我都係條藍絲嚟嘅。 係咩？ 佔中嗰陣時候我係條藍絲嚟嘅，我係唔反對亦唔抗拒，即係嗰啲你成功爭取嘅話，咁我咪行埋嚟開香檳咯。如果你爭取唔到，你要坐監嘅話，我又唔會拍手掌嘅，不過會暗地抹一把汗。哎呀，好彩我冇參與咁樣咯。因為嗰陣時候我喺內地有。仲有好多嘅 project 係啦，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同事一齊喺上面做嘢，亦都簽落咗好多嘅合約。咁作為一個即係守法奉公嘅香港人，咁我哋係要守住呢個合約精神，盡量唔好令到甲方乙方或者丙方會有 令佢尷尬， 或者令佢有損失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候，譬如佔旺咁樣，我住旺角。嚟到到亞皆老街，即係後屘我喺度指揮交通。嗱，呢啲咩叫因果咧？當日。佔旺的時候，那個十字路口都是被佔據了七十幾百人。咁嗰陣時候，我要去機場嘅話咧，我係原本行彌敦道直督去三號幹線就好快嘅，半個鐘頭可以機場。但係嗰陣佔旺嘅時候，我係要兜龍情場道入去機場，要一個鐘頭。咁我冇埋怨嘅，即係我覺得因為成為一條咁嘅藍絲啊嘛，你咪爭取咯。即係如果你要坐監，咪你嘅事。成功就我幫手開香檳。咁咪。我連行去信和中心買漫畫，我都唔敢行出嚟敦道嗰辣嘅，驚俾人影到，然後就話夾硬話我參與。因為嗰陣時有阿鄭安琪擺咗啲嘢落去下面，就跟住就賴咗嘢啊嘛，好驚噶嘛。咁但係信和買公仔書係平3蚊噶嘛，我為咗慳個3蚊，我就要行落去信和。咁但行去信和，你知佢門口係嚟敦道噶嘛，咁好驚。如果行咗出嚟敦道，俾人影咗張相，我企喺嗰度。 你着咩衫先？嗰陣時係咪著呢啲？ 我不嬲都係街坊裝噶啦，我又唔係明星。咁跟住得到嘅結果係，我盡量去迴避呢啲咁嘅現場。然後我以為可以獨善其身啦，咁但係點知王安一個微博就搞掂咗我啦咁樣。咁所以被踢出呢一個紅色經濟圈之後，咁又唔係。因為咁而懷恨在心，又南轉黃。 其實好 easy 嘅，大家又唔好睇得咁緊張啦，攞撈咁翻嚟咯。 係啊， 只不過問題就係，我覺得個轉捩點係咩咧？你見到咁多年青人一棍一棍咬落個頭， 同埋嗰個疑似小柏林咬斷人哋隻手咧，呢、這個畫面我係好唔能夠 接受， 我唔能夠接受呢個人，佢係得到啲咩訓練，佢先至會產生呢、這、一個。咁心狠手辣嘅， 即系而家系攞命喎！嗱，你譬如你識啦，我喺嗰呢個節目講好多次嘅，飛身埋去揾個膝頭哥， 跪條頸， 跪條頸，死得人嘅大佬。 當然啦，佢又冇撚把蒙咗面，你唔知佢係咪香港人啦。咁所以咧，剛剛你嗰個指控咧，請用普通話講一次。 不屑， 不屑。Anyway， 即係我就覺得無論佢哋身處一個幾咁高嘅壓力都好。不合法的命令是不可以接受的嘛。你一定要拒絕任何不合法的命令的嘛。這個也都在新的 version 裡面也有提到，他的誓章裡面有提到的嘛。你怎麼可以接受和去服從一個不合法的命令呢？ 不是，但我一樣我想跟你即問你 clarify， 因為你都接受了訓練，當其時在 這個黃金香港97年 代在那個警察學院裡面 是怎麼教這個動作的呢？ 很流的而已。我哋通常咧就會將成個動作咧拆解成為唔同嘅部分，分別咧就係用口令 Scott one 預備 ，Scott two 舉手 ，Scott three， 即係佢將一個所謂自衛嘅self defence 我哋唔係教攻擊嘅，我哋呢一類咧，我哋全部都係冠以一個名頭叫 self defence，就係你點樣去自衛，然後去制服一個人。咁當中所涉及嘅武力咧，其實係好輕程度嘅，因為去到最尾教官就係講嗱，你因應現實情況咧而作出適當嘅調教。 我喺， 但係一定唔能夠致命嘅。 我喺呢個節目我講過好多次，因為而家去到係一個極度危險嘅情況，有個女記者喺後邊箍頸，個頸鎖嚟啊嘛，個頸死得人噶。因為你大家見過喺紐約嗰個警嗰個警察後邊有一個頸鎖咧，嗰個咁嘅黑人咧，搞咗打三秒之後就跟住就即係即刻現場死啊！你而家呢啲咁嘅即係第一樣嘢，揾槍指住嗰個人啦，我唔理記者好啦，飛膝跪頸啦，頸鎖呢啲係全部係有。呢、這個直接去致命嘅可能性 嗱，係我明白咧，佢哋唔係喺學堂裏面得到呢一訓練嘅，而用呢啲咁嘅技術、呢啲咁嘅暴力去喺執行佢職務咧，係因為呢一個差人佢睇唔起現有嘅訓練，佢哋覺得現有嘅訓練好流，不能應付我現在眼前嘅呢班暴徒，而呢班暴徒即係著住個 press 呢個反抗衣，戴住個頭盔，佢覺得呢一佢身處當身處嗰個危險咧，係不足用而家現有嘅訓練係不足以應對。 咁有咩危險？ 佢咪上 YouTube？ 大佬，我影住你做嘢啫嘛，有咩危險啫？佢對佢嚟講 好危險㗎，冇一份工㗎，跟住咪七警咯，好危險。 所以我成日即係話成個轉捩點喺七警嗰度咯，就係你七警一影咗之後，佢哋要坐監，咁跟住成個就係以即係。對付呢班年青人，對付記者，對付 FA 做一個目標嘛？ 因為異形啊嘛，佢大家都即刻將最緊話俾你知佢係咩嘅身份咯。咁所以咪呢一班好勇鬥狠、目無法紀、無惡不作嘅呢一班香港警察，佢咪去自我增值咯。已經由唔同嘅渠道，可能係 YouTube 添啊，就學咗呢一啲咁嘅技術咯。然後佢做佢實際喺現場裏邊去使用呢一啲訓練裏邊冇嘅。呢啲咁嘅攻擊性嘅行為， 咁呢個即係我喺劉姨 佢嘅上級係並冇任何嘅反應，因為可能佢都驚喎。哇！你有飛跪咗跪，我同埋賴嘢，所以咧作為上級，我係明哲保身。喂，我帶呢一隊十 unit 都係帶個零月，跟住我 confirm 我走㗎啦，係咪先？所以咧嗱，你跪還跪，你唔好跪到要我解釋。 係啦， 你總之唔好要我解釋，因為咧你知道官僚裏邊咧最怕就係解釋。係 咁啫。係即係而家已經係咩咧？可以講話。禮崩樂壞，以前舉一支槍都要寫 report 啦。 因為武力嘅展示同武力嘅使用係兩樣嘢嚟嘅。你著住一套制服，孭住咁多架撐，包括一支槍，喺公眾地方出現呢一個咁嘅形象，已經係武力嘅展示。即係話俾你知，喺呢一個咁嘅啊一嚿咁嘅物體喺呢度巡邏嘅時候，呢個地方就會受到呢個人嘅震攝。呢個就係武力嘅展示。而呢個人當佢使用身上嘅任何一件架撐都好咧，嗰就係武力嘅使用。去到武力嘅使用嘅時候咧，就要分層次，個次第，即係點解你要做啲動作？就係掹槍啊！好啦，哦，因為咧就咁，然後就係點解發生啲咩事？喺做完呢一個咁嘅警告之後，發生啲咩事令你要掹槍出嚟指住佢啊？哦，就因為咁，咁跟住又發生啲咩事令到要開第一槍啊？我開第一槍之後發生咗啲咩事？ 即係換言之，你每一個動作你都要解釋嘅，要 justify 嘅。 咪係咯，我就咁講啊，你都忍唔住要截停我啦。作為一個佢哋咁年青力壯，覺得自己係貢獻緊俾國家去止暴制亂嘅人， 佢哋係受害者嚟嘅。 佢哋點會同你花曬咁多時間去逐個 step 去解釋啊？佢哋一嚟到就係話要發發脆脆解點呢件事，止暴制亂，但係有冇過程啊？呢四個字裏邊冇提及，你點解會點解會發生呢一個咁嘅事件啊？你有冇研究點樣深層次？ 一個哲學術語講就係個目的 justify 呢個手段咯， 係嘛？啱，即係佢覺得要真係快靚正，係 啊， 你唔好阻住我去廁所，你唔好阻住我收工，但係我要 camo T。 喂，嗱呢一節完之前，我想即係頭先你講，因為你有受咗話，我想確認嘅就係話，而家呢個飛塞。這個動作本身不是在、 我不敢說、Syllabus 可能改了是不是你知道他現在訓練不是去蘇格蘭場的嘛、現在可能是惠州、 但你可不可以說即你當時的訓練不是這樣 我們當時沒有這些東西我們當時的訓練是第一我們不可以對對方、造成嚴重的傷害我們使用武力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即時停止他干犯任何刑事罪行、只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話我們的武力就要停止了 okay, 明白好我們這次結束下一節回來 好